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望着朝霞褪去落英缤纷，忘了什么叫做感恩缘分。宇宙中很小很小的相爱的人，会变成很老很老的相爱的人， 5月21号的晚上，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苏醒演唱的《爱人》。全新一周，希望想到这个人，会让你把很多的疲劳，还有一些不安，都顷刻之间打败，让自己又回到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候。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 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这么久了我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你身上专属的陌生味道，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不用来回张望了，直到今时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这么久了我还是可以看到感觉得到你对我的重要，不会被天黑天亮打扰，你每一次的温柔我都想炫耀。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手握了不会放掉，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因为我要的我自己知道，只要你的肩膀依然让我靠。这么久了我就决定了，决定了你的手握 绕了一大圈，终于能够遇到了。所以说，缘分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有命中注定的成分。但是呢，两个碰撞之后，如果想续这个缘的话，大概就要彼此的这个互动当中哈，增加你们的缘分值了。缘分足够能量，这个让自己支撑下去、走下去的话，应该两个人就会很多事情上都包容一些。下面这份祝福呢，是要送给今天过生日的 Our C。 他说今天是我生日，也是和男朋友在一起的第300天，所以很想跟他说谢谢他一直以来的陪伴，我很开心，也希望他能够万事顺意，一切都好。今天不光是你的生日，还是24节气中的小满，所以我把一首满满送给你们两个，希望你们一直都有这样的小确幸小快乐。生日快乐。 太阳也许会像休息放纵了乌云，会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悲气息，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哦哦，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温暖的人，然后让你体会到满满的幸福。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值得爱的人，有句话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所以也不要因为他身上的毛病然后就指责，因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你和他是一样的。在情歌里我们听过很多很多别人的故事，但是还想再听下面这首歌，你点播的。 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上游白云飞走，苍狗与海鸥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有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 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 睡前听点情歌还是很滋补的。夜晶朋友，这是你点播的歌曲，希望今夜好眠。章鱼大丸子他说，今天的心情是灰色的，只想静静的听歌。好吧，那下面这首歌呢叫做依然爱你。依然爱你这件事情呢，是一位听友他发来点播消息说，昨天520但是没有节目，所以没有办法呢在第一时间把祝福传递过来，所以今天呢要特别在节目当中点播。不过他很浪漫的是，昨天曾经在电话里给心爱的他唱了这首歌。这是我们的听众旭日下等牧童，昨天没有节目，今天晚上想弥补一下，为我爱的人点播一首歌曲。昨天呢在打电话的时候为他唱了这首歌。所以说女孩在乎520这个日子，不是真的要让你转什么账啊，发什么礼物啊，也许要的就是你突然之间和平常不一样，做了一点和平常不一样的事情。我想你不会每天都会在电话里唱歌给他听吧，但是依然爱你这件事情肯定是没有改变的。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我依然

本届戛纳电影节5月8号开幕，共有21部影片角逐金棕榈奖。由于这些影片质量上乘，而且在华语片连续2年缺席戛纳主竞赛单元后，贾樟柯新作《江湖儿女》今年得以入围，所以本届电影节备受国内关注。最终由著名演员凯特·布兰切特领衔的评审团把电影节的最高殊荣金棕榈大奖颁给了势之愈合的新作《小偷家族》。另外，今年电影节新增的特别金棕榈奖授予了88岁高龄的法国国宝级导演让·吕克·戈达尔。不过对很多影迷来说，这个获奖名单有不少的遗憾。韩国导演李沧东的新作《燃烧》以3.8分刷新了戛纳场刊每日荧幕最高评分记录，但是最终只获得了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在主竞赛单元竟然颗粒无收，成为最大遗珠。此外呢，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和入围一种关注的《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都在各自单元铩羽而归。不过这两部影片展映之后都反响强烈。另外，在电影节短片和电影基金奖单元，中国90后导演魏书君凭借《延边少年》荣获短片单元评委会特别提及奖。上海戏剧学院选送的新锐导演申迪的作品《动物凶猛》荣获电影基金奖2等奖。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9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24节气中小满的晚上来到北京乐广播，来听这档陪伴了各位很久的很复古也很简单的点歌节目。你只要想起一首歌，想到一个人，想为他送歌，都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下面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相依为命。这种感觉也是在5月21号非常需要的。 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越是告别你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证明爱人有 每日怀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还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有时候真的很害怕硬汉柔情，这个硬汉柔情起来真的让人觉得特别的容易打动别人啊！来自陈小春，非常 man 的男子啊，他演唱的《相依为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Joy Dan 朋友要点播的。他说这周六呢，我姐就要结婚了，我想为她点播一首歌曲《老兵头》。我们互相陪伴了近30年，现在的心情就是既为你高兴又不舍。我知道未来你们一定能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去看到更多更远更美的风景。我想把所有美好的祝福都送给你们，李毅，老兵头，祝你们永远幸福。这首歌呢叫做《我们结婚了》。是啊，在这个五月，有很多朋友都步入了婚姻殿堂，这是人生一个新的起点。 就在那天，某年某月，我们相遇那一条街，两颗心中了丘比特箭，约定一起牵手向前。就在今天，今年今夜，我们彼此许下誓言，鲜花微笑，烛光眨眼，香槟浇灌幸福花园。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美丽花瓣落在洁白裙边，声声乐章奏响了起点，陪你一起走过每个季节。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就像童话里说的那一天，风风雨雨在你身边，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就在那天，相遇那一条街，两颗心中的丘比特箭，约定一起牵手向前。就在今天，今年今月，我们彼此许下誓言，鲜花微笑，烛光眨眼，香槟浇灌幸福花园。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美丽花瓣落在洁白裙边，声声乐章奏响了起点，陪你一起走过每个季节。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就像童话里说的那一片，风风雨雨都在你身边，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美丽花瓣落在洁白裙边，声声乐章奏响了起点，陪你一起走过每个季节。我们结婚了，就在今天，就像童话里说的那一天，风风雨雨在你身边，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爱你一生一世，永远永远。 一个人值不值得你穷极一生的去喜欢，有时候不是看他对你能有多好， 而是看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对你有多差。所以不要在开心的时候只想着爱一直都是这样这样，其实爱一定会有一些波澜的时刻，也就是每个人有情绪的时候。如果他在有情绪的时候依然对你很好，没问题，值得嫁。 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沸腾着的，不安着的，你要去哪 ？Via Via， 谜样的，沉着的。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这首歌大家可能都知道，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人总会在一条平凡之路上遇到无数的考验，还有各种的让自己徘徊的时刻，但如果知道自己为什么出发，也知道远方有等待你的人，有你希望冲刺的地点，或许这一切都会在过程里相对变得好一点吧。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九点就到这里了，稍后呢是我和叶谦带来的男左女右。如果你有空的话呢，可以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我们还有两小时在一起听音乐聊天的时间，一会儿见吧。 最可爱的交集，我们的爱是否同步，我投给你却投给了他，只希望像棒球最后的朋友。 北京电台。